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56集，老戏法。次日清晨，早早起床的天尊和阴侯到了院子里活动筋骨，暂住在开封府的太皇太妃和八王爷起得挺早。太师一大早也来了，今天赵普的达旦要进城，也就是太皇太妃的亲爹，他要带人迎接去。达旦在赵祯登基之后还是头一回来中原，另外邹越也回来了，赵祯下令用皇家最高礼仪来迎接他，和太皇太后会在皇宫设宴款待。这次的阵仗相当大，欧阳绍征今天一早已经带着先头人马到了，说是大部队晌午的时候就能来，邹良带着大批人马护送。欧阳老将军一听兄弟没死而且找到了，激动的一大早也跑来开封府了，要跟众人一起去迎接。整个开封城天一亮就热闹了起来，好多人都占了位子等看热闹。展昭一大清早起床，出了门就看到院子里摆了一桌糕点，还有香炉，有些不解，正纳闷，就见庞玉捧着只烧猪跑了进来。 哟，起了 啊，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这干嘛 啊？哦，这小楼刚建成，这当然要拜一拜了。那 庞玉将烧猪放在供桌上，然后给展昭塞红包。 你竟然给我塞红包 啊？住新房烧红包，这是规矩。 有这种规矩啊？ 这算乔迁之喜吗？ 院子外边，阴侯和天尊也走了进来，红酒娘拿着酒坛子进来。 算乔迁之喜，拜拜总是没错。 这时外头赵普打着哈欠进来了，身后是神清气爽的小梁子，拉着小四子，以及走在最后的公孙。 公孙先生身体怎么样了？ 全好了。 众人默默感慨了一下，太医院的御医还是可以的。隐卫们抬着一样东西进来，看着还挺沉，拿红布包着。 今早皇宫送来的，说是皇上亲手写了个匾额，是小楼的名字，小四子取的。 众人看小四子，小四子笑眯眯一挺胸，展昭摸了摸下巴，嚯，赵祯给面子呀。小四子欢欢喜喜一接红布，众人就见一块上好的乌木，上好的雕工，赵祯的书法也是极好，就是这名字。展昭盯着看了半晌，眼皮子一抽， 喵喵楼。 赵普幸灾乐祸地看着展昭，展昭郁闷了，拽着小四子。 小四子，你怎么不取个霸气点的名字啊？比如叫熊飞楼。 众人下意识地笑出了声，展昭斜着眼睛看笑得最快的阴侯。 猫猫，你没有发现吗？ 发现什么？ 你看呀。 小四子伸手拉着展昭往后退了几步，抬手指着小楼上空，展昭不解地扬起脸，瞬间张大了嘴。展昭昨天就发现白玉堂在屋顶光照最好的地方竖了几根粗粗的三棱琉璃柱，他一直在纳闷那是干什么用的，不过昨天下了一天的雨都没太阳，所以没发现什么。可是今天一大早放晴，太阳一出来，异象就跟着出现了。阳光透过那些琉璃柱之后形成了七彩的光线，小楼的上方出现了一个七彩的光环，就像是雨后的彩虹一样。问题是这彩虹不是一个完整的拱形，在拱形的左右两侧有两个折角，好像是长出了两个三角形的耳朵。于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封城所有的居民都能看到天空中有一道猫耳彩虹。据说小楼刚刚建成的时候，开封全城的百姓都跑出来围观了。 赵祯在皇宫也看得清清楚楚，除了感慨白玉堂的绝顶聪明和绝顶无聊之外，还感慨了一下五爷究竟对猫是有多执着。于是进宫之后，听到庞飞描述这道喵喵彩虹的小四子，在赵祯询问他小楼匾额题什么字儿的时候，脱口而出喵喵楼。天尊和殷侯都仰着脸欣赏这奇景，这绝对是高端大气的设计，世间独一无二的猫形彩虹。展昭目测了一下高度，从开封城门外应该就能看到了。展昭磨着牙瞪白玉堂， 你究竟在想什么呀？ 白玉堂设计完之后也还是第一次看到成品，点着头表示满意。效果跟想象中一样。包大人和包夫人都走进了院子。 整个开封府的小孩都可喜欢这道彩虹了。据说谁家小孩只要一哭，爹娘伸手一指这道彩虹，孩子们就都不哭了。 传说中的猫妖镇宅吗？那以后还怎么混江湖呀？这日子没法过了。 众人趁早让展昭和白玉堂上香拜拜。展昭和白玉堂别别扭扭，感觉拜天地似的有些怪异，不过还是大家一起切了烧猪吃早饭。刚刚坐下，张龙跑了进来。 大人，黄大人来了。 不是说了下午继续的吗？ 这黄大人是龙图阁的学士之一，老头满肚子学问，和包大人一起准备春试的事儿。今早包大人要进宫，所以昨天交代了说下午再谈。 那个黄大人好像有些奇怪。 奇怪？ 包大人刚刚问出口，就见对着门坐着的展昭和白玉堂突然望着门口的方向。 什么人？ 众人也都一愣，齐刷刷的一起望向门口，然后都愣住了。只见黄大人穿着官服出现在院门口，只是此时这位老学士有些不同以往，他面色灰白，双眼空洞，站在门口直挺挺地盯着包拯。包大人也盯着他看。黄大人缓缓开口，声音虚无缥缈的感觉。 袭人，要抓住凶手，替我报仇啊！ 说完，就听到给众人盛早饭的丫鬟们惊叫一声，几个丫头们手里的碗盘都砸了，吓得都躲到众人身后。就那么一瞬间，在众人眼前，黄大人化成了一阵烟雾，被风吹散，就好像是魂飞魄散了一样。院子里霎时鸦雀无声。突然外边传来了一阵喊声，打破了宁静，一个太学的学生冲了进来。只见那学生跌跌撞撞摔下来，满面惊恐。 少爷，少爷，不好了，黄大人死了。 包大人皱眉，那学生似乎吓坏了，慌慌张张的。 我们今早去龙图阁拿卷子的初稿，黄大人昨天说通宵整理的，但是我们进屋发现大人躺在地上已经没气儿了。 你是说黄大人的尸体在龙图阁里？ 朱大人和其他几个大人都看着尸体呢，让我赶紧来请相爷。 众人面面相觑，那刚才看到的魂魄是怎么回事？包大人沉着脸站了起来，让那学生带路，其他人当然也忍不住好奇，跟去看个究竟，这大白天就见鬼了。人呼啦啦往外走，八王爷就见天尊和殷侯还坐着吃早饭没动的。红九娘用筷子夹着个春卷问两人： 哎，你俩不去看热闹？ 吴一伙帮那些吓坏了的丫鬟们捡起地上的碗筷，摇了摇头，表示吃个饭真难。天尊用筷子戳了一个茶叶蛋， 有没有啊？ 此时只见殷侯走到门口，就站在刚才黄大人鬼魂消失的地方，低着头看着地面，点点头。 谁这么有本事？100年前的把戏从哪儿学来的？还以为失传了呢。 要不要告诉孩子们？ 哎呀，当年妖王看了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给他们一天时间自己动动脑筋嘛，小孩子要锻炼。 殷侯点了点头，表示有道理。展昭等人跟着包大人匆匆来到了龙图阁，就见门口已经有皇城军维持秩序。龙图阁和太学就在隔壁，太学的学生总上这里来看书，黄大人又是太学的夫子，因此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太学好多学生都围过来看。展昭到了门口，一眼瞅见了点着脚往龙图阁里看的欧阳春华。 春华， 黄夫子真的死了？ 展昭点点头，示意王朝马汉他们先进去。白玉堂也走了过来，他大概知道展昭想问问淳华知不知道什么线索。太学的学生消息都很灵通，淳华有着包大厅的活泼性格。 黄夫子平时为人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仇家？ 黄夫子平时是凶了点儿，严了点儿，人也比较古板，不过也不至于有人会杀了他吧？会不会是自己想不开的呀？ 我好像见过这个黄大人，是不是七八十了？ 嗯，自己想不开自杀，这个年纪很少见的吧？ 淳华看了看两人，随后一拍头：“ 啊，你们不知道啊？ 不知道什么？ 哎，黄夫子的孙子一个月前过世了。”叫黄叔夜，也是太学的，今年本来准备参加春试的，大才子来的。 那么年轻怎么会死呢？生病吗？ 不是，说来也是倒霉吧，他不小心摔倒，脑袋撞到了桌子角，就这么死了。好像是他熬夜读书太累了，站起来的有点快，然后就晕了。黄夫子就这么一个孙子，这几天我们看到他茶饭不思的，人瘦了一圈。 已经这样了，还在通宵赶春试的试题啊？ 他闲下来也是唉声叹气，想孙儿呗，还不如忙一点，好不去想那些难过的事。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自杀，那就不会有魂魄跑了开封府，让包大人帮忙抓住凶手报仇了吧？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